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I just can't let you walk away. Forget the love I had for you. Gues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o. 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ould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Why that easy to forget? 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罗马假日》的插曲《勿忘我》。这部影片是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当然了，这部影片也是影史当中的经典，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国的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的故事。经典影片的魅力是无可替代的。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两首歌呢，同样是来自经典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是电影《春风无限恨》的插曲《微笑的魅影》，这首歌曲也获得了1966年金球奖的最佳插曲奖的提名。而另外的一首呢，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电影《西城故事》的插曲《在某处》。 One day we walked along the sand, One day in early spring, You held a piper in your hand To mend its broken wing. Now I'll remember many a dayAnd many a lonely mile, the echo of a piper's song, the shadow of a smile. shadow of your smile when you are gone will color all my dreams and light the dawn. Look into my eyes, my love, and see.Star was far too high. A teardrop kissed your lips, and so did I. Now when I remember spring, all the joy that love can bring, I will be remembering.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somewhere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曲子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这是《闻香识女人》当中的一段经典的 Tango 舞曲，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都想情不自禁地跟着翩翩起舞，它的节奏性非常的强，既柔和又不缺乏活力。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呢，同样是似曾相识的 Hey Jude， 出现在众多捷克电影当中，因为呢，这是捷克歌手马尔塔·库比索娃演唱的捷克语的版本，这是捷克流行音乐史上空前畅销的歌曲。 Hey Jude, Oczy pali snad mám v nich slídu. Jen proto tvých úsek se krásně zní. Ty vyspíváš v ní celou světa pídu, pídu, pídu, pídu, pídu, pídu. 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鱼月。下半时段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电影《惊情四百年》的插曲《吸血鬼之恋》，作曲家用竖琴构造了大量的爬音，让音乐呢充满了幽深的这样的一种美感。那接下来呢，跟你分享的插曲来自电影《浓情巧克力》，这本身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乐，但是呢，电影的插曲当中使用了发条的声音，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缓柔情，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爵士乐的歌曲，电影《破碎之花》的主题曲《结局》。这首歌由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车库摇滚乐队和英国女歌手霍利合作，唱腔慵懒，节奏紧凑的《结局》为整部荒谬的电影定下了基调。 Words disappear, words once so clear, only echoes passing through the night.Lines on my face, your fingers once trace, fading reflection of what was. Words

月亮曲是电影《他》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作家西奥多在结束了一段令他心碎的爱情长跑之后，他爱上了电影操作系统里的女生。这个叫做萨曼莎的姑娘不仅有着一把略微沙哑的声音，并且呢风趣幽默，善解人意。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由人工智能斯嘉丽·约翰逊哼唱，斯嘉丽凭借着这个角色成为了罗马电影节史上首位凭借声音就获奖的演员。 I'll be there soon. It's a quiet, starry place. Times we're swallowed up in space. We're here a million miles away.There's no thing I'd keep from you. It's a dark and shiny place, but with you, my dear, I'm safe and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来跟你分享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同样是斯嘉丽·约翰逊在电影当中演唱的歌曲。在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当中，斯嘉丽给豪猪配音，并且呢献唱了电影当中豪猪表演的所有的歌曲。你说斯嘉丽·约翰逊她又能演又能唱，真的无愧于这些年来好莱坞最受关注的女演员之一了。好了，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